安宗猛地睁开眼睛，也不管肥皂有没有洗干净，伸手就往背后一抓，居然抓下了一大把的头发。低头一看，身上有好多的长发，几乎爬满了他的全身。安宗被恶心地叫了起来，连忙用毛巾擦掉流到脸上的洗发水泡沫，慌忙扭头一看，下水道口竟然也塞满了长长的头发，随着水流扭动着。他心头一阵恶寒，又抓了抓自己的背后，摊开手一看，发现依然是一团乌黑发臭的头发。他连忙用水冲掉，短短的时间里，下水道已经给头发给堵满了。念头一转，几乎可以断定这和白蚁刚才的问话还有那根怪异的头发绝对脱不了干系。于是他当下脱过毛巾，拉开门就冲了出去。安宗的心里又气又慌， 一定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他带来的，为什么摊到我头上了？ 白蚁还在用电脑不停地移动鼠标。安宗重重地甩上门，冲到他面前，把那团头发扔到他眼前，激动地问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恶心的要命。 白蚁转过面来，推着眼镜看了看他，挑着眉毛说， 这是头发，就是纠缠今天晚上那个女孩的东西。你明天还是和我一起去吧，也许可以帮个忙。 你不去，那东西太恶心了，你得想办法帮我弄干净，否则别怪兄弟我不客气。 安宗掸了掸手，厌恶地看着那团东西。白蚁嘴角抽了下，慢条斯理地说， 你先把衣服穿起来，大冷天就围一条毛巾跑出来也不怕感冒了。哦对了，你还欠我200块吧，去了的话可以延期再还。 安宗一时语塞，想起来前段时间手头比较紧，借了白蚁200块钱。他以为白蚁和自己一样都忘记了这码事儿。白蚁见他脸色变了又变，笑着摇摇头，递给他一件衬衫。接过衬衫，安宗结巴地说道， 200以后再说，反正我不会烂，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哎呀，你不知道我前面看到了多恶心的场面，这团头发太臭了。 说到钱，他口气立马软了下来，欠了人家钱实在没有对人家大呼小叫的底气。他泄气地坐在椅子上，头发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安宗厌烦地甩了甩头，裤子什么的还在浴室里，本该去拿的，但想起那里面的头发，还是算了。白蚁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那团头发扔进烟灰缸里，拿了打火机点燃头发。火焰窜得很高，那团头发很快燃成了一堆灰烬。火渐渐灭了，散开一阵烟来，居然是青绿色的。房间里弥漫着犹如腐烂尸体般的臭味，安宗捂着鼻子道， 老白，别卖关子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东西是你带来的吧？哎，你在外面怎么弄我管不着啊，但是别把这些东西往咱们住的地方带啊。 白蚁站起来，开大了窗户，让那股恶臭可以快点散去，然后才说道， 事情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一定会明白。还有，快把衣服穿起来吧，至少把裤子穿起来。 都是男的，害怕被看呢。 安宗瞥了他一眼，但是他身上的衬衫的确很薄，让冷风一吹还真是止不住的打哆嗦。搂着胳膊，反正要睡了，索性抖开被子把自己半裹了起来。白蚁看他这副样子一时无语，又坐回来靠在椅子上沉默，大概是在考虑从哪里开始说。安宗裹着被子端正地坐在床沿，等他开口给自己讲这个事。白蚁拿下眼镜擦了擦， 前面你看到的那个女孩子，她叫周玲，是一个戏剧学院的学生，主修青衣。对于一个从事戏剧艺术的人来说，除了自身的功底和艺术修养之外， 一套可以配得上自己名气的行头也是很重要的资本。 想了一阵子，白毅终于指着那根长头发说， 周玲得到了一套很昂贵的青衣行头，而当中最显眼的是那副头套，这根头发就是那头套上的。 安宗看了看那头发，发现他牢牢纠缠住了自己的那根发丝，就像是两根头发缠在一起一样。他皱着眉头等白毅继续说下去。 周玲的唱腔很好，是戏剧学院力捧的新人，但是像他那样的新人不可能马上就有一套那么贵重的行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得到了这套行头，幸运的他在戏曲方面算是节节高，只是怪事却接踵而来。 哎，就像我碰到的那样。 白毅喝了口茶，抿着嘴摇了摇头道， 不太一样，这是和人有关系。至于具体的问题，明天我们直接去问周玲吧。 嗯。 安宗嗯了一声，因为已经盖着被子，很快就想要睡觉了。白毅也不再谈话，拿着睡衣走进了浴室，安宗也躺了下去。那天夜里，安宗做了个梦，一个又一个镜头从眼前划过，光怪陆离，完全不明白是些什么。但是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那是一个戏院舞台，台下一片漆黑，气温很冷，冷得可以喝出热气的感觉。漆黑的台下全都是人，人影幢幢，窃窃私语。而安宗站在舞台侧面的那块黑色幕布后面，幕布就像是追悼会上的布帘，舞台上只有一点光。他看见上面的那个女人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未竖起的长发垂在身后，像拖着条有生命的黑蛇，随着她的身形抖动。一条条白色的水袖从安宗眼前抚过，耳边尽是些咿咿呀呀听不明白的唱腔，哀伤悲愁。安宗就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梦里纠结了一整夜。一宿没有睡好，起来的时候感觉眼睛酸涩得很。安宗郁闷地搔了搔头发，发现自己头上拉出好多根长头发来。突然想到昨天的事儿，背后一冷，那些恶心的头发又被他回想了起来。安宗一个机灵从床上爬起来，发现白毅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看今天的报纸。看白毅那副悠闲的样子，想来自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嘀咕了一句就往洗手间去了。虽然昨天怕得不敢进去，但是是个人就不可能一辈子不去上厕所。安宗叹了口气，认命地走了进去。或许是一个晚上的怪梦，安宗的精神十分恍惚，迷糊地拿起了漱口杯，拿起牙刷就胡乱地在嘴里鼓捣。刷了一阵子后，把牙刷从嘴里拿出来，那牙刷上居然缠着几根长头发。安宗马上对着镜子，张开嘴巴，用手抠着嘴。 幸好嘴里没有头发，可我的头发明显长了一截啊。 安宗重重地捶了一下镜子，胡乱抹了把脸，冲出洗手间。他迅速换好衣服，对着还在悠哉看报纸的白毅说， 还磨蹭什么，快去见周玲啊。妈的，感情事情不是应验在你身上，你就那么悠哉的。 而白毅则一脸你别发火的表情看着他。摸着头发的安宗心里早就怒极了。